毫无守则，作者邪灵一把刀，播讲小龙哥。 第433章，而家视线企喺我哋嘅对面，开始一步一步咁向我哋走过嚟。面上边嗰啲神情就诡异无比，豆腐呢一次亦都英勇无比啊！佢啊挡喺我前边，见到视线一步步咁逼近，佢啊系咁叫我先走。而就喺呢阵时，视线平稳脚步突然之间加快，瞬间就逼到咗嚟豆腐嘅前边。豆腐亦都唔知边度嚟嘅胆量啊！佢系猛然咁向前一挡，抱住视线条腰，将视线向后推，嘴里边啊系咁叫：，哎，我有办法拖住佢噶啦，你走先啦、豆腐可以有咩办法啦、我心里边啊闪过一个念头，见到豆腐忽然之间伸手啊揞住视线个鼻，成个人翻身一扭，显然啊抱住视线，一路就顺住倾斜嘅雪峰向下碌过去。我知道呢个视线真系力大无穷噶嘛，当时啊嗰一个咁啊青铜大鼎，佢都直接可以将佢撞翻。佢企喺嗰度，比着一般人就真系唔可以将佢搬喐嘅。但系豆腐竟然一扭身就将佢成个揿咗个地下上边，呢一个究竟系乜嘢回事呢？而阵时呢、这个一人一尸突然之间就喺我脚边嗰度碌过，一路向下。形成咗一个越碌越大嘅雪球，最后呢一个雪球就撞上咗一块裸露突出嚟嘅黑色尖锐嘅大石头，咁样样先停住咗佢下碌嘅趋势。雪球呢阵时就破开两边，我啊三步夹住两步向下跑过去，只见到豆腐从嗰啲雪堆嗰度捐咗出嚟，成身都系黐住晒雪，佢揈一揈头。见到我冲紧落嚟，佢啊对我做咗一个 O K 嘅手势，讲：啊，搞掂啊！随住佢嘅起身，视线亦都企咗起嚟，成身都系雪，但系咧就冇咗先前嗰一种想要发狂嘅姿势，又恢复翻嗰一副咁木头嘅表情。我啊睇咗睇视线，又睇咗睇豆腐啊，冇出声。豆腐嘅笑容啊，仍然僵住晒喺个面上边。最后就拗咗拗头讲：老陈啊，我平时咧就冇咩事啊瞒过你嘅，但系呢件事我真系唔能够话你知嘅，啊你要信我，我啊唔可能害你嘅。过咗轮我先讲：唉，每个人都有属于自己嘅秘密，我啊唔系一定要对你嘅事情咧要一清二楚，但系呢一个系私先，你同佢之间如果唔明白嘅话。你知道我几担心你㗎啦。豆腐就望咗望喺身边嘅丝仙，好勉强咁笑咗一下，佢又拗拗个头讲：唉，你又唔使担心我啊，你放心，我会睇住佢，唔会等佢远离。我心里面就升起咗一种仔大不中留咁嘅感觉，最终我冇讲出嚟。当初丝仙捉走嘅豆腐点解係冇伤害到佢呢？呢个係一个谜。好显然豆腐唔希望我知道其中嘅真相，我而家成个人嘅防备心都好重，甚至之前偶然同阿文文喺埋一齐嘅时候，我都忍唔住諗佢嘅人啊靓，能力又强，点解佢会睇上我呢？佢系唔系有啲咩其他嘅目的㗎？或者可能系呢啲年里面嘅经历嘅原因，我几乎呢就好难完全去信一个人呢。不过豆腐是我唯一一个能够完全信任的人，就好像他所讲的，丝仙的事情他虽然是瞒住我，不过我知道他应该是好像他所讲的，是不会绝对伤害我的，所以我不担心豆腐隐瞒我会同我造成什么损失，我真正担心的是豆腐最后会不会出事呢？而现在话都说到这个地步呢，我知道豆腐呢一次真係铁咗心要瞒落去，咁只能够转移话题讲：唉，算啦，咁走啦。我哋将啲装备包全部都掟晒去丝仙嘅身上，堆成咗一大嚿。不过丝仙唔会觉得攰嘅， 佢呀行得轻轻松松啊。一路搭上咗回程嘅路，豆腐喺途中呢就喺度问我啦。啊，嗰、那个胜利嘅一班人八成呢可能真係全军覆没咗啊。你讲我哋咁样返去，你家啲人会唔会善罢甘休㗎？我讲咁佢哋梗係唔会善罢甘休啦，我心里面就已经计划好㗎啦，你放心啦。我唔打算直接返去铺头，而係带住豆腐就去咗北京，准备去睇睇呢个陈天德。豆腐亦都明白咗我嘅意思，佢又讲唉，我哋喺外边啊兜半个月，到时候就话系死里逃生，咁你都讲得过去啊！啊，呢个咁嘅李肥仔啊，虽然死咗，但系嗰件雨衣啊，仲系攞唔翻翻嚟喎。我啊觉得真系有啲屈闷嘅啫。我啊讲，唉，怀璧其罪，呢件咁嘅羽毛衣咧系一个硬手嘅嘢。当你啊将丝线推出去嘅嗰一刻，就注定系保唔住嘅啦。就算攞返返嚟，亦都会有下一个李肥仔嘅出现。喺呢一个咁嘅圈入边呢，注重嘅係要积淀。我哋嘅积淀唔够，可能会搞死我哋嘅人真係太多啦。所以呢嗰件咁嘅雨衣仲係唔好再多諗啦。豆腐好吃惊咁讲啊，你心里面原来係諗得咁清楚㗎啦。我讲唉，有乜嘢清楚唔清楚啊，事情其实好简单，雨衣我哋就算攞返返嚟以后亦都唔一定能够保得住，反而呢仲会惹嚟更加多嘅仇家添。好似而家咁都好，以后如果再有人问起雨衣嘅呢件事，就可以全部都推到去李家人嘅身上啦。佢哋想要保密，咁梗係要付出一啲代价㗎呢。豆腐摸一摸个下巴讲唉，李肥仔连重嗰十几条嘅人命，我觉得呢个代价应该够啊！你咁一讲，我反而发现自己又唔系好嬲啦，亦都唔觉得好郁闷添。到咗北京之后，我就同吕叔打咗个电话，今次就难得佢冇换电话号码，我啊问咗一问陈老爷子嘅状况，吕叔啊话陈老爷子已经好翻啦。佢呢就俾咗陈老爷子一啲钱，又帮陈老爷子嗰啲隔离邻舍呢就疏通咗一下，咁睇嚟陈老爷子以后嘅日子就唔会咁孤苦啦。到咗北京嘅时候，天色已经晏啦，我同阿豆腐喺酒店度住咗一晚，第二日一早洗漱完咗之后呢，豆腐就同阿诗仙着好咗衫，扎好咗条辫仔，我哋三个人就去咗最近嘅宠物店嗰度买咗啲嘢，大包细包咁就向陈天德嘅屋企啊走过去。到咗陈天德嗰度，敲开咗门，迎接我哋嘅仍然都系一群嘅狗。豆腐原先嘅精神啊唔系好妥嘅，猛然之间佢见到咁多狗，佢就欢呼咗一声就捐入到去啲狗群嗰度，左摸一下就右抱一下。我觉得自己个头喺度发发声咁抽痛，忍唔住就讲：喂，我哋系嚟做正经事噶。豆腐就讲：哎呀，我真系想养一只狗啊！我讲：哎，你唔好发梦啦，我唔俾佢哋靠近我屋企一米之内嘅范围啊！豆腐就话：哎，狗系人类嘅好朋友啊，我哋嘅祖先喺好多嘅动物当中，最后都系拣咗狼进行驯化，你知道点解啊？因为啊，狼系最忠诚噶，狗啊继承咗呢一种咁嘅忠诚，啊系人类嘅好伙伴啊！老陈，你啊真系有啲爱心得唔得啊？你个内心可唔可以阳光一啲啊？呢阵时咧，陈天德啊正喺度食紧肉包，冷冷咁睇住我哋又冇出声。我啊将啲礼物摆埋一边，咁啊自己一个人啊入咗门入边，我啊讲啊，我哋嘅事情已经解决咗啦。揾到咗你嘅爸爸，陈天德啊，眯咗眯眼，冇开口。跟住我就讲：陈老爷子嘅身体都几硬朗嘅，不过咧，嗰啲隔离邻舍啲关系就唔系几好，日子啊过得有啲辛苦。陈天德仍然都冇讲嘢，我继续讲：呢次嚟咧就冇其他意思嘅，陈老爷子呢一次啊帮咗我哋一个大忙，出于对我有恩。佢呢就好记挂住你，以为我哋系你嘅朋友， 所以我哋临走嘅时候，佢就嘱咐我哋，叫我哋好好照顾你。短暂嘅沉默过咗之后，陈天德好似冇听到我嘅话咁，转而又问：诗仙死咗啦？我用眼神试咗一下，嗰一个同埋豆腐一齐踎喺个地上，俾几只狗舐嚟舐去嘅诗仙讲：咧就系佢咯。跟住就将诗仙而家嘅状况同佢讲咗。陈天德听完之后，忽然之间露出咗一个怪笑，佢又讲： 你条靓仔嘅运气真系唔系一般咁好啊！ 我有啲唔系好明啊！我睇住陈天德嘅意思，佢似乎好似知道啲乜咁啊！见到豆腐喺外边啊斗紧啲狗玩，冇入嚟嘅意思，我不由得啊压低把声讲：诶，你讲嘅咩意思啊？点解话运气好呢？陈天德嘅阴声怪气咁讲： 呢一个诗仙出世之时无知无识，生前嘅记忆呢都已经消失晒，而家佢就好似系一个新生婴儿咁，时间日久沾染咗人气，就会慢慢形成自己嘅意识。呢一个意识嘅来源，咁就取决于你哋啦。 我一听即时目瞪口呆，我讲：吓，取决于我哋？陈天德就讲： 你哋点教佢，佢未来形成嘅意识就会系点样？ 我顺住佢句话慢慢谂落去，猛然我明白咗其中嘅心意啦，不由得个吐抽一口凉气。如果我哋一直将诗仙带喺身边，咁久而久之喺佢嘅意识形成嘅过程当中，我哋就会占据咗好重要嘅位置。咁到时就相当于我哋可以利用诗仙。就攞你肥仔呢次嘅事嚟讲啊，如果诗仙已经有咗意识，咁你肥仔绝对系会死得好惨嘅，而且系神不知鬼不觉。你知道咧，诗仙系飞天遁地噶嘛，前一秒杀一个人，下一秒即刻消失，对于佢嚟讲，不过系喐喐手指头咁嘅事而已。再谂落去，我越谂就越觉得震惊。再睇一睇诗仙嘅时候，心里边唔使讲有几复杂啦。我忍唔住又问：咁你知唔知道诗仙点解会跟住我哋呢？陈天德就阴阳怪气咁反问道： 咁你又知唔知我点解要话你听呢啲嘢呢？ 我就打咗个突，拧咗拧头。陈天德就怪笑一声讲： 因为我就俾面我嘅老头子，所以接落嚟呢你哋可以懒啊。 我顶，我一听真係俾佢激死，但係冇辦法发作，於是乎只能够起身同阿豆腐讲：走啦。豆腐又话：啊，乜咁快啊，玩多阵先啦、啊、哎呀，呢隻狗好好玩啊，你睇哎呀，佢识同我握手啊。呢阵时陈天德就同阿豆腐讲： 啊，你个靓仔呢就比起佢啊顺眼好多。啊，佢啊叫做飞虎，中意嘅话你就带走佢啦。不过如果等我发现你对飞虎唔好嘅话，就小心你条命仔啊。 豆腐一听啊大惊讲：吓，对佢唔好，我条命仔就有危险啊，咁都系算吧。呢一隻呢系一隻成身纯黑嘅大狗嚟嘅，盲咗一隻眼，睇嚟亦就系陈天德所收养嘅流浪狗之一。佢身上边仲有好多嘅伤疤，睇个样可能系打交留低嘅。民间啊有讲，狗系能够睇到鬼，而纯黑嘅狗就更加可以咬鬼。呢一隻狗就真系非常之奇怪。佢就非常之冷静，豆腐一直想同佢玩，又揽又抱，但系佢都好少回应，最多就系握咗一下嘅前爪，其余嘅时间剩低嘅一只狗眼就一直盯住喺旁边嘅诗仙，显得就非常之警惕